是不是啊？归西疗法他嫌麻烦，摆腿操他嫌累，你让他吃点保健品他嫌贵，你看他不给你做。所以啊，就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啥都明白啥都不做啊，最后哎，住了院抢救，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哎，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所以养生早做打算，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算？从今天啊，从今天《黄帝内经》天年养生的第四部分，我们今天要说说人生百岁的过程，是吧？所以这段养生知识不是专给中老年人讲的啊，哎，年轻人家里孩子都能听啊，而且都有教育意义。皇帝问曰：其气之盛衰以致其死，可得闻乎？说啥意思？说皇帝就问这个老师啊，说人这一辈子呀啊，从生啊到衰，从幼年到成年，从成年到衰老，以至于到这人的死亡，这人体的气机变化有什么奥秘吗？啊，我能不能听听啊？啊，我以前给大家伙讲过，《黄帝内经》当中啊，大部分是以皇帝和岐伯啊和老师的对话的形式表现，啊，但是这部书，啊，它不是皇帝一个人写的，它是啊，距今1000多年前，啊，1500多年前，啊，历经了百年，啊，历经了百年，啊，当时的医学大家，啊，不是一位。啊，是几位、几十位，甚至乃至于几百位，因为历经百年嘛。那时候的医学家，啊，都得达到什么呢？现在的博士、博士后，啊，绝对是教授级的水平的，博士论文的选集。所以呢，把它整理成册，假托皇帝之名，写了这么一部中国的医学巨著，流传至今，是吧？堪称经典。所以这里虽然是对话的形式，表面上看是两个人，而实际上呢，它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几代人的心血。所以咱们读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这里边深切的含义啊。人生十岁啊，岐伯就回答了啊，人生十岁是吧，五脏始定，气血已通，其气在下，故好走。啊，故好走。常言道啊，说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是吧？你再高的高楼也打地基呀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的先辈也对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，把它称之为空中楼阁。啊，什么叫空中楼阁？没有地基的。啊，胡说八道的，说倒就倒的，说塌就塌的。那么如果把人比作一个建筑物的话，啊，人不要做空中楼阁。啊，所以人的气是从哪儿来的？从下来的。哎，所以人生十岁，五脏始定。什么时候才能称之为人呢？三岁。啊，三岁之老。三岁的孩子是人。是吧？三岁前的孩子还不能称之为人，为啥？那时候五脏功能还没有全，血脉还没有通，啊，所以两三岁之前的孩子容易受惊吓，是吧？所以两岁之前还容易什么呢？尿床，是吧？大小便说不清，上不了幼儿园。说人生的起跑线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哎，人生的第一个起跑线。是母亲的怀孕啊，父精母血啊，阴阳交合啊，那是第一起跑线。第二起跑线，孩子两周岁三毛岁上幼儿园的时候。那么你这第二起跑线跑得好不好？到十岁是吧，三岁之老啊，说都说这孩子三岁就能看出长大都有多大出息啊。那这第一次考试从什么时候开始？ 十岁。十岁的孩子，你们家那孩子十岁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你们家那孩子十岁满街跑，一整就跑找不着了，一跑跑得满头大汗。或者你们家那孩子十岁天天在床上躺着看电视玩手机玩游戏，你那孩子懒得胖墩不愿意动，这孩子就见了分晓。有朋友说哪个是正常的，告诉你，就那闲不下来的孩子是正常的。有人说那徐老师你这不是说多动症的吗？哎，对啊，大部分多动症的孩子长大了有大出息啊，抬腿就跑啊，抬腿就跑。这得做个解释啊啊，人十岁五脏始定，什么叫始定？就五脏功能已经非常正常了，气血已通，人的气是从下面长上来的，你看庄稼从地里长出来的，人呢，有时候人是从娘胎里长出来的，哎，那长的是胎儿，生到了之后也从地下长，所以这孩子发育的时候叫三翻六坐，是不是啊？三个月会翻身，六月能坐着，七八个月会爬，九十个月丁生日走了，能满地跑了，这孩子正常发育。你家那孩子一岁了还在地下爬呢，不会走呢，五迟，发育迟缓，啊，这就是先天不足的孩子，啊，五迟怎么的嘞？说话晚，翻身慢，爬得晚，是不是啊？牙长得慢，头发长得慢，走得慢，就你发育比别人慢一拍，那都先天不足的孩子。有的到两三岁还没发育成呢，小儿脑瘫，对吧？这都是先天不足，这咱们不说了啊。所以十岁是人生发展的第一个历程，也叫人生成果的第一个历程，是不是啊？我说考试嘛啊，所以叫其气在下故好走。所以这孩子十岁到二十岁期间啊，都叫十多岁嘛啊，都叫十多岁嘛，是吧？哎，这人抬腿就跑啊，这孩子抬腿就跑。我告诉你，这说明孩子生长发育的好。反过来，十来岁的孩子懒洋洋的，啊，腿懒嘴笨，你这孩子，最起码你就输在起跑线上了，啊，你第一个阶段就不足了，啊，这说的是十岁，二十岁，啊，二十岁，血气始盛，肌肉方长，故好趋。啊，这里得说说中国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别。啊，古汉语当中的走当跑讲。啊，所以老一辈人常说这孩子怎么跟猴子似的，动不动就上沙发了，上窗户了。啊，一出门那孩子没个走样，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抬腿就跑。这都是好孩子。啊，你到二十岁呢就别跑了。啊，你二十岁还跟蹦马猴子似的，那就是病了。啊，二十岁怎么的？快走。啊，二十岁叫快走，肌肉方长，故好趋。啊，故好趋，这趋，趋之若鹜的趋，就是快步走的意思。哎，这是二十岁的孩子，啊，二十岁的孩子。那么三十岁的孩子呢？啊，我们把三十岁为什么还叫孩子？三十而立了，成年了。三十岁叫五脏大定，你大家注意啊。十岁的时候叫五脏始定，就是五脏刚刚开始安定正常运转，是吧？你到了三十岁叫什么？叫五脏大定啊，叫大定。经历了十几二十年啊，肌肉坚固，血脉盛满，故好步。哎，这个步指的是走路啊，步指的是走路。大家看看啊，人生这头三十年我们把它叫青年吧，啊，叫青年啊，到四十岁之前我们把它叫青壮年，是吧？所以恒定人生的这个价值观的标准，从十多岁的孩子满街跑， 是吧？到二十几岁的小伙子，走路像一阵风一样。到了三十岁，是吧？步伐稳健。看，达尔文进化论说，人类从直立行走，就迈向了从猿到人的第一步，是吧？现代养生学讲，走路是人类最好的运动方式。所以家里边有那个爸爸妈妈，是吧？还有那爷爷奶奶老问我，哎呀，我们孩子得吃点什么保健品呢，是吧？哎呀，我们那孩子得做点什么点穴养生操啊。今天是吧，《黄帝内经·天年论》当中给了你答案了。啊，十来岁的孩子让他满街跑，二十岁的小伙子走路快点，是吧？形如一阵风，走路快步走像风一样。这都是人气血壮盛的过程。那人到三十岁别懒，是吧？少坐车，啊，少坐电梯，多走路。哎，这就是人生的气血方长的一个过程，啊，气血方长的一个过程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人生的头三十年，啊，人生的第一个三十年，是气血成长的过程，啊。那这个阶段呢，养生是啥？养生就是锻炼，哎，这时候的养生就是锻炼，啊，强健我们的五脏。啊，通过什么方式？通过走路强健胳膊腿儿，通过跑步啊，这叫锻炼身体。好，咱们接着往下看啊。人生这一百年，我们说了头三十年啊，是人的青壮年，气血生长的一个过程啊。那么人到什么时候气血就成熟了呢？四十岁，啊，也叫成年壮年。40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平定，啊，皆大盛平定，凑理史书，荣华颓落，法鬓斑白，平盛不摇，故好坐。这40岁是人的成年啊。古语说男人四十一朵花儿，啊，但是这花儿，我告诉你，花儿开，下一句叫花谢，啊，花开花谢又一年，对吧？哎，所以告诉大家，人生的巅峰，也就是人生的转折。所以叫什么叫四十不惑，就在这儿呢，是吧？就是四十岁后，人不会有什么大成就了，是不是啊？四十岁是人的盛满期。也是人的什么呢？衰落的开始，是吧？你说我能衰落慢一点啊？我到四十岁，我这平台啊，我这平台期在巅峰啊，在山顶上能多待一会儿不下来，啊，你是人生的骄傲，哈哈，你是人生的骄傲。所以四十岁从生理角度讲，它是人生的鼎盛期，也是人生的转折点。那么自然而然，是吧？如果说更年期是多事之秋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四十岁在这个人生转折期，它才是真正的一些心理性疾病、生理性疾病乃至一些过劳猝死发生的高发时期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接着来给大家伙说说啊，天年啊，《黄帝内经》当中的天年啊，也就是人生百年的养生智慧，讲了人生的第一个三十年，是吧？哎，十多岁的孩子满街跑，二十岁的小伙子健步如飞，那就快走，是吧？到了三十岁，那你就给我迈四方步，叫大步流星，走稳当了啊，别崴了脚脖子。 哎，所以人生走路是最好的运动方式，啊，是健康人，是人成长的过程。因为人的气血盛衰，它是从脚上开始的。哎，人的气是从下面逐渐的往上升，腿脚越来越不灵便，人的气血越来越衰退。所以人生成长从脚上开始，先会走的孩子他就聪明，为啥？气血升得快。回过头来，人到老年，先腿脚不好的人他衰老的就快，为啥？哎，你从哪儿开始就要从哪儿结束。所以人生的气血经历过程是从下面开始往上升，同时衰老也从下面开始衰老。但是现在生活当中有好多人啊，腿脚挺不错，已经脑萎缩，这叫逆衰老，是吧？什么叫逆衰老？说逆衰老不就是年轻化吗？非也啊，人的正常衰老是腿脚先不灵便，大脑逐渐迟钝。但是老年痴呆的人群是腿脚挺灵便，大脑提前痴呆，这多半都是低血压脑梗啊，所以把它叫逆衰老。逆衰老比自然衰老更可怕，因为它会使人变成行尸走肉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叫行尸走肉？里边五脏六腑坏了，是吧？外边胳膊腿还能用，有啥用啊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人的核心是吧，形神兼备，神是核心，形体它是个外壳，养生的身心同调，身体是根本不假，但是没有了心，心神乱了，是吧？脑死亡了，你那囫囵个的身体最好也捐别人拆了零件用，叫捐器官，因为脑死亡人就已经死了，所以没有灵魂的人心神紊乱了，是吧？或者心神破灭了，那是行尸走肉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咱们中医养生文化它高于西洋，高于西方养生文化的核心就在于我们对心神的重视，对人主观意识的人文的关怀啊，而不是关怀你那个身体，而是关怀你心灵你的感受啊，而不是关怀你那个零件缺不缺，那没啥意思啊。这也是中医的高深之处啊。闲话少说，直奔主题。上回说了头30年啊，今天呢我要把中间这30年好好说说啊，40岁50岁一直到70岁啊。这40岁人的五脏六腑12经脉皆大盛平定。一看这是人最为盛极的时刻，最为壮满的时刻，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啊，腠理始舒，荣华颓落，发鬓斑白，平盛不摇啊。这四个词儿我给大家好好解释解释啊。腠理始舒啊，你看这个年龄段40岁到50岁之间，去韩国的女同志就多了，拉皮儿去了，是吧？什么叫拉皮儿啊？啊，说这个脸呐，脸皮儿长皱纹松了怎么办？割掉一块，哎，完了把它缝紧了，蹬起来，是吧？要不了几年，得又松了，啊，又松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是没法改变的，是吧？那你说我偏想改变？哎，中医给你个办法啊，中医给你个办法，中医告诉你不用做拉皮儿，内养脾肺，腠理的疏松能缓解。这块咱们一定说清楚啊。哎，有人说啦，说这个徐老师教我们个美容方啊，不用上外国做拉皮儿，是吧？我们吃点保健品把脸皮吃的跟小姑娘似的。我没说，那是骗人的。因为你到了40岁，你的腠理就已经开始疏松了。什么叫腠理？什么叫腠理？是吧？腠是皮肤， 理是纹理。皮肤的纹理变得疏松，不那么紧致。你知道把皮儿拉紧了，你怎么不知道把底下的什么呢？肤，皮肤那个肤给它垫实诚呢？所以腠理疏松，表面上大家记本上啊，叫肺不主皮毛，皮松了。那么腠理松，其实上大家你注意生活当中观察，越是瘦的人他越容易皮肤长皱纹。反过来你看呢，那人胖的满面红光的，脸上有肉的人他不容易衰老。或者皮肤黑的人，你看那皮肤不长皱纹，到40岁长皱纹晚。什么意思？他皮下的那个脂肪，我们叫肤，比较饱满。哎，结果你看又有人发明了，这别拉皮儿了，开刀见血怪吓人的。咱们拿个针管子，你下面脂肪，皮下脂肪少了，我给你打针，给你打上人工脂肪，给你鼓起来。所以说你看那个有人啊，40岁的，你看长得还跟20多岁小姑娘，那脸溜骨溜骨的没皱纹。你别着急啊，你到50岁再看啊，满脸疙瘩溜秋的，整容失败，那叫皮下注射。你看，所以五脏六腑干的活，你不让五脏六腑好好干，你不认可它正常的衰老，你偏得什么呢？耍小聪明，皮肤松了，我把那皮肤扯紧点，是不是啊？那个下面的肤啊，皮下脂肪少了，我给你打点人工脂肪撑起来，那能一样吗？那不一样。所以叫假的真不了。哎，所以整容，年轻的时候叫整容，哎，到老了你自杀的心都有，你才知道整容都是毁容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给大家说说啊，这咱中医的观点，不是我个人观点啊。所以呀，这第一句啊，第一句腠理使疏，哎，皮肤要养肺，皮肤下的皮下脂肪要养脾，哎，这只是衰老的开始啊。荣华颓落，那个荣华是啥啊？荣华是啥？哎，就是脸上那个光啊。你看有人，我给大家讲过，我看得胃病的人，你看他那人脸上有层灰，像洗不干净似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洗也洗不干净。我说你是不是胃不好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所以中医说这个荣华颓落，就说的是你那个胃口减弱了啊。见什么都不知道亲不知道饿的人，脸老洗不干净，不是洗不干净，是没有亮光了，有成死灰，像落了灰似的。所以脸洗不干净了怎么办？你得养胃啊。这个推荐大家，人过40岁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胃。哎，你会发现这胃口一好，我这一旦胃口好了，我发现我这脸放光啊，一摸也没油啊，呵呵，没油啊。我说那不是油，那是阳气，是阳明胃经三阳脉啊，阳明脉、太阳脉、少阳脉，阳气足的人的脸它就放亮光，不是搁照相机的散光灯给你散的，是你自身的光晕。你那个光圈小呢，长在脸上呢，你是精神焕发，你这脸上都没光了，你这灯灭了，你有病了，是吧？等你这阳气耗尽了，一看这人的眼睛跟死鱼眼睛似的，那脸黑不溜秋的，得了，阳寿已尽，要命了。哎，所以这叫荣光啊，也叫荣华啊。我们经常讲荣华富贵，荣华富贵，啥叫荣华？就是脸上那个自然而然的五脏六腑的光晕，说的就是阳明胃经、少阳胆经、太阳膀胱经的阳气在人颜面部的一个迸发，或者叫焕发啊。就像有的人讲，那老人是吧，临终前，哎呀，这人呢可精神了，原来不能吃饭也能吃饭了，原来不能走道也能下地了。我说麻烦了，回光返照，是不是啊？就精神一会儿得人就没了。说这得说清楚啊，那荣光是人的阳气三阳脉之气在面部的一个什么呢？ 换发。哎，等到你那个临终的那个老人回光返照那时候是迸发，就像那蜡头快灭了，嘣亮一下灭了，是不是啊？它和蜡头，这个蜡火苗长得，它烧的旺盛的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啊，这是四十岁人的荣华颓落，发鬓斑白，啊，人头发白从哪儿开白呀？啊，两鬓角子，啊，两个鬓角子就是少阳胆经的反尾啊，少阳胆经。啊，所以说你像脾气不好的那个少白头啊，他都是什么呢？从两边白啊，两边白。当然了，这个少白头它是体质问题啊，这不是病啊，这不是病。哎，反过来人到40岁开始白头发了也不是病啊，自然衰老，那自然衰老啊。说那这怎么办呢？睡好觉啊，你记住啊，睡不好觉的人头发白得早啊，心虑思虑多的人是吧，那叫伍子胥一夜愁白头啊，是吧？李自成也白过头发，都是熬夜心火扰的啊，把肾水耗干了啊。所以要想头发白得慢啊，咱不能说得了，说你那头发呀，我给你那个染，把白头发染成黑的，染来染去你自己就往出长黑头发。哎，他就有人信，你头发从里边长出来的，你外边把白头发染黑了，你和根儿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个伪科学的啊。那么人的头发从里边长出来的决定它的黑白，你外边染的都是做表面文章的啊。所以看肾经啊，所以发鬓斑白，你想让头发白的少一点，白的慢一点，养肾经，肾草补一补肾经，把觉睡好了啊，你那头发白的就少，我只能说少啊。你可千万甭说徐老师吃辣补肾经的白头发都变黑，没那个啊，这一定要没有绝对的，不是百分百的，是一个改变过程啊，量变到质变啊。这第四句叫平盛不摇故好坐啊，所以人到40岁啊，有的那个医学家就给解释说啊，人到40岁就喜欢在家天天坐着，对吗？啊，不对。你前面都给大家伙讲了，人30岁之前啊，好走好趋好步，走是跑的意思，是不是啊？趋是快步走的意思，步呢是大步流星的走，对啊，稳稳当当的走，怎么到坐着你不解释了呢？啊，就搁家坐着。咱们现在中国人的坐都不叫坐，咱们这个坐叫什么？是从唐朝开始啊，胡服骑射啊，你看唐朝好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唐装啊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国装，不对啊，都没文化。中国的国装，就咱们中国正宗的这个国民的服装，应该是汉服，大汉朝的时候哦。而这个唐装它属于胡服。什么叫胡服啊？是吧，就是蒙古骑射这些民族，骑马射箭的游猎的民族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叫胡服骑射啊，短一截小打扮，所以是那个根本不是什么汉装啊。所以咱们中华民族是汉民族啊，汉民族啊。所以他的这个什么呢，中医的坐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你一旦在中医古文献当中看到这个坐的这个字儿，不是盘腿坐着啊，也不是那个坐凳子上那个端坐，都不是，它指的是跪坐。哎，跪坐啊。所以呢，在唐朝之前，中国人的坐姿和现在的那个韩国和日本那个榻榻米啊，那榻榻米上啊，人把上身直了，两个手叠着放在这个什么呢，胸前，或者放在这个膝盖上啊，人那脚后跟坐在人那个屁股坐在脚后跟上，这个叫坐，叫跪坐。所以告诉大家，40多岁的人，你跪坐，不得腰椎间盘突出，不得内脏下垂，是不是啊？不得颈椎病。哎，而且跪坐是40岁到50岁之间是人养生的一个最好的方式。啊，你看30岁之前，你是跑是跳是走，叫运动。哎，而人到40岁要学会静坐。要学会站桩， 哎，这是这里边的养生奥妙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今天呢接着给大家伙来说黄帝内经天年论，说说这里120年的养生的智慧。说到了人生40，40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，所以40岁是人生的巅峰时期啊。但是人生的巅峰到来，也就意味着人生的转折的开始，正所谓盛极而衰呀啊。所以40不惑，其道理也在于此。那40岁盛极而衰，人的身体上会有哪些的改变呢？哎，腠理始疏啊，我们的皮肤开始变得疏松了，开始长皱纹了啊，荣华颓落啊，脸上的光泽开始暗淡，是吧？不再是容光焕发啊，特别是40岁低血压的、40岁贫血的、40岁还熬夜打麻将的、40岁你还喝大酒的，怎么着？40岁还过度劳累的，哎，你会发现你那脸有点洗不干净了。其实不是脸洗不干净，不是脸脏，而是人的荣华不能焕发，它开始颓落。那人之荣华何在？正所谓三阳脉注于颜面，也就是人的阳精开始不足了。所以养生啊，重在于养神，而养神重在于科学文化的一个积累啊，扫除医盲，让大家啊补一补医学常识课啊，不要盲目的自卑，不要盲目的乐观啊，更不要盲目的怨天尤人啊。人到40岁，除了皮肤叫腠理始疏、荣华颓落，还有一特点就是头发开始变白了啊，发鬓斑白啊，发鬓斑白啊，这是肾经亏虚的一个表现。所以啊，人到40岁开始发现尿频了啊，原来喝啤酒是吧，可以喝六七瓶坐那儿不动啊，现在两瓶啤酒刚下肚先上厕所放放水，对不对？都是肾经亏虚的缘故啊。发鬓斑白，平盛不摇，故好坐。40岁这个坐不是告诉你天天坐办公室那个坐，是跪坐。跪坐是一个抻筋的疗法啊。所以啊，黄帝内经上说人到40岁平盛不摇，指的是人的气血非常的旺盛啊，不摇叫不动摇，很稳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好坐就是让你抻抻筋啊。为什么要抻筋？哎，大家注意，人到40岁是腰托是吧，坐骨神经痛、腱鞘炎、滑膜炎是吧高发的季节，也就是肝血开始什么呢，颓落啊，人的筋失所养。但是我一定告诉你，这个时候不是得病的阶段，是气血不足、营养不良的阶段。到50岁才是开始得病的阶段。好了，所以咱们下来就承上启下。你说我到50岁也不想得腰托，不想得坐骨神经痛，不想得滑膜炎，是不是啊？甚至我不想得老花眼，请您40岁提前学跪坐啊，跪坐的抻筋法啊。说那跪坐我怕腿麻，那可以练练什么呢，站桩啊，这都是养生的静练法，是不用花钱就可以学到的 啊，祖国传统中医的传世之方，啊，也有人配合调息的方法来练习，哎，就是我教大家的归息疗法。那还有人说，那个原来公园就有啊，啊，有各种的大师教大家练气功，是吧？练气功能治这病，练气功能治那病，啊，所以呢，就有人气功不能乱练，是吧？啊，乱练气功害死人呐！啊，在这儿我一定要给大家证个名，气功也叫调息疗法，啊，也叫导引之术，是中医博大精深的，是吧？内练的养生之法的精髓。方法没毛病，菜刀杀人了，菜刀就成了凶器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开着推土机抢银行去了，那推土机就也成了作案工具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工具这个东西，方法这个东西，本无善恶，关键是用它的人啊，用它的人。你用火来做饭，它给我们烹制美好的食物，是吧？我们说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区别，人的大脑能不能发育，完全取决于人吃了熟食的道理。所以火为时代之光，但是你杀人放火呢？你用火把人车给烧了，你用火把人房子给烧了，是吧？你用火把树林、森林给烧了。是吧？那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啊！所以我还是那句话，方法事物本无善恶，关键是用方法的人。所以告诉大家，调息方法的最高境界啊，你别给我讲说这个师傅方法高，那个师傅方法低，是吧？高低他最高的境界，《黄帝内经》早就告诉我们，恬淡虚无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三四一十二个字，道出了中国，是吧？气息调息疗法，中医导引之术的文化精髓。恬淡虚无，什么叫恬？所有动物，包括人，哎呀，我手不小心被针扎了，人直接把手嘣儿嘬到嘴里头。止血了，消炎了，消肿了，啊，有的妈妈、爸爸那还上过大学的，哎呀，那么整不卫生啊？是你没文化，而不是孩子不卫生。这个就叫舔，舌头的舌字旁那个舔，是吧？出生的小牛犊，母牛拿舌头舔它，这叫爱抚。狗啊，狮子、老虎受伤了、出血了，用舌头舔它，用唾液来止血、消炎，这叫舔。而我今天给大家说这个舔，和你用舌头舔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字儿是竖心旁加个舌头，要舔心，就是恬淡的恬，是吧？所以有抑郁症的人、得躁狂症的人、啊，得自闭症的人，就是丧失了人的这个功能，叫恬，啊，不会舔心，不会自我的心理的安慰，是吧？有人把这个自我心理安慰法叫阿 Q 精神。你要明确，人先要学会自我心理安慰，自我来疗伤。所以我们中医讲的人的本性的自我康复法，讲中医导引之术，讲按桥点穴，这十二字方针大家一定要把它写到本上啊！现在这个讲中医导引的，讲气息的，好家伙啊，你想这个病，你想这个心，那都是杂念。所以一定要记住中医导引之术调息的十二字方针，不是我定的啊，《黄帝内经》1500年前就定下来了，哪十二个字再说第二遍啊，重要的事说三遍。恬淡虚无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这第一个字是恬，第二个字是淡，啊，淡泊名利。 啊，淡泊生命，淡泊疾病，淡泊你我，是吧？你把什么事都看淡了，你的欲火就会下降，你就病就会减轻。你偏偏跟他对命钻牛角尖，那你就等着得病吧。高血压的肝阳上亢就是因为不淡，糖尿病的痰湿厚重还是因为不淡。包括有些成功人士啊，我要挑战生命极限呢，大冬天的拿冰和水往脑瓜子上浇。哎呀，大家看热闹的人还说呢啊，我不知道，有些这个电视媒体还直播啊，拿着摄像机啊，你看这个谁挑战生命极限，是不是啊？穿着背心裤衩，大三九天的拿着冰往脑袋上浇，还看能挺多长时间，挑战生命极限。什么叫挑战？挑战就叫作。什么叫生命极限？生命的极限就是死。大冬天往身上浇冰水，为了博得别人眼球，灌广告给钱，最后人作死。这就叫 no 作 no die， 对不对？不作不会死。那是违背常人之道的。但是有人说，徐老师，那违背常人之道，为什么有的人冬泳他就死不了呢？他有心火。啊，就像有些姑娘大冬天的穿超短裙露大腿，她不冷，美丽动人，是你那些眼光让她心里产生了很旺的欲火。你越瞅她，她越不怕冷。你没人看的半夜三更，你看她露大腿不？早冻死了，早冻跑了，早穿棉裤了。这就叫心火撩拨的，她才能去跟那个冰水去斗争，是吧？就像那个我们讲这个魂魄的时候，给大家讲过，讲五脏这个神明的时候讲过啊，登高而歌，弃衣而走，为啥？啊，有心火呀，脱光衣服满街跑，是不是啊？站到房顶去唱歌，那不都是心火吗？精神类的疾病啊，这儿不多说，这儿不多说。说哪儿去了？说到50岁了啊，40岁是人生的巅峰，也是人生的转折。在人生巅峰的时候，在我们走到山顶的时候，我们要下山了。哎，我们只希望在山顶多待一待，多看一看这美好的风景。所以40岁到50岁是人生的巅峰期，也是人生的转折点，是吧？人生难得永辉煌，是吧？有过经历这么大，人就不会后悔，对不对？别拼命，人要有一个平淡之心啊，恬淡虚无。什么叫虚？虚其心，实其腹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什么叫无？啊，无我，无他，啊，人和人都是一样的，啊，他怎么就得排到我前面，是吧？他凭什么拿金牌？他比我多长个脑袋呀，是不是啊？他付出了，他承担了，他有痛苦，他就拿金牌呗。你付出不够，你本分不够，你就拿不了呗，要什么命啊？恬淡虚无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啊，怎么样才能精神内守？守住精，你就补足肾；守住神，你就睡好觉，养好心。所以精神要内守，精神不是给别人看的啊！现在人说不行啊，我的精神必须给别人看，是吧？啊，我得跟别人斗诗啊，我得跟别人呢这个赛舞，我得跟别人比智慧。你把精神内守的养生变成了精神外泄，叫精神病啊！太精神了，不就精神病了吗？啊，所以精神要藏在里面，而不是把它抛露在外面啊。所以啊，四十不惑，你明白了这些道理，您40岁到50岁就没白活啊。当然啊，本人学识有限啊，黄帝内经的大智慧，天年里边40岁人生的巅峰期，40不惑所能理解的东西，我还只能理解这么一点点，是吧？一点点，所以在大家之前就有点班门弄斧了啊。但是这是我个人的这么一点点的小知小解， 给大家分享啊，也希望能给迷惑当中的人啊，能给病痛当中的人啊，能给那些纠结放不下正在思想挣扎当中的朋友啊，能带点帮助。想调心智之病，先养五脏六腑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，本品是以蛹虫草、黄芪、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接着给大家伙说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，说的是天年，说的是人生120年啊，60年一甲子啊，60年前为儿女活的，为父母活的，为家庭活的，为国家活的，为民族兴亡活的，这叫历史责任感。60岁之后退休了啊，为自己活的啊，这不叫自私啊，这个不叫自私啊，这叫自给自足，这叫对得起生命啊，这是对生命的一个尊重，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它的人文关怀，对生命的人文关怀。我给大家讲了头30年的气血变化规律，人生40啊，巅峰不悔是吧？但是人不能老在山上待着，是吧？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呐，是吧？所以人生究竟都要回归于平凡啊！不管你愿不愿意啊，今年40岁，明年就41啊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今年。是吧，你这辈子没考上医学博士，那你希望儿女能考上啊，考上了是他们的福分，是你的骄傲，对吧？哎，考不上那也是他们的福分啊，也是你的儿女啊，只此而已。所以人生啊，真就是尽人事而听天命的这么个过程啊。那么天年养生的智慧，我们今天要说50岁啊，走过人生巅峰，我们终于到了50岁啊。我说了60岁就开始退休了，是吧？而实质上告诉大家，人的衰老人能够感知到的衰老从50岁就开始了。虽然有科学家做过统计，说人的30岁是人生的生理结构的巅峰期，40岁是生理和心理的结合的巅峰期，人从30岁开始，组织器官、人的细胞功能每年以1%的速度开始衰老，衰老到50岁呢，就衰老了20%，是吧？衰老到60岁呢，就衰老了30%，也就相当于啊，老婆给了你100块钱零花钱，你出门逛了一圈，一回家一摸兜剩70-80块钱的感觉。所以50岁看看人生有什么变化啊。40岁是人生的巅峰期，也是转折点。那么50岁叫半百。啊，半百。是吧？孔子说50知天命。啊，孔子说50知天命。啊。那么黄帝内经说呢，说人生50岁。啊，是五脏开始什么呢？受损，五脏开始消耗耗气的过程。换而言之来讲，人在50岁之前啊，人在50岁之前，你是气血在生化，是吧？你是在元气滋养着五脏，五脏生成元气来补充着人的元气的生长。 所以叫元气与五脏为护根。而人到了50岁，大家伙听着啊，我要读《黄帝内经》的原文，读完了原文，我给大家解释这里边的智慧。50岁，肝气始衰，肝液始薄，胆汁始灭，目始不明。大家记住啊，人到50岁有4个开始。我说的50岁不是说奔就到50岁这年龄点，不是啊。哎，人的生和死表面上看着是嘎嘣一下生出个孩子，嘎嘣一下人就死了，其实不是的。你这嘎嘣一下生个孩子，前面有10月怀胎呢。你这嘎嘣一下小命玩完，俩腿一蹬壮烈牺牲，你死掉了，前面有五脏元气来补充你生命，让你元气耗尽呐、啊。元气耗完了，你才能俩腿一蹬，你才能咽气儿。要明白，所以人生是个过程。所以《黄帝内经》当中说到的这50岁，它指的是人生10年，50到60岁这10年。是不是啊？你过得好，你到60岁才开始；你过得不好，你50岁就开始干这些事儿了。这些事儿早干，你的肝气就早完蛋。我再重新说一遍：人50岁到60岁期间，人的人生的4个开始。啊，你调养好的晚一点，56、57岁、57、8岁才开始。你身体亏虚的刚进50岁大门你就开始，甚至你作的是吧，你可能没到50你就提前出现了这4个开始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人生啊，这就是人生啊。4个开始：肝气始衰，胆液始薄，胆汁始灭，目始不明。解释，我来解释。人生50到60岁这10年，第一个叫肝气始衰，啥意思？人开始爱生气了。徐老师，你解释不对呀！人那个《黄帝内经》说肝气始衰，衰是衰减的意思，你咋还说生气呢？你看看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的？那老头老太太可耐生气了，年轻的时候我脾气挺好的。怎么到了50岁、60岁，什么事都看不过眼呢？唠不叨叨不叨就爱生气，为啥？肝气已经开始始衰，开始减退了。所以告诉大家，爱生气不是肝脏的本能，是肝脏本能的减退。肝脏的本能是让你不生气，所以肝好的人不生气，肝不好的人才爱生气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看，我没等你们问，我提前问，为什么呢？记住，肝主调达。那肝是干什么的呀？哦，肝是人的将军之官，肝主藏血，肝主人一身之肌肉的筋，人的力量，人的力量，是吧？肝开窍于爪甲，是吧？